至少我已经帮你干掉那个枪炮师，还了你人情了。回人不眷属，这次也一样，再差一点。好，成了。金香这次掉地，没人再去接着抽了，因为他已经化作了尸体。而这一次，手脚麻利的毁人不倦竟然没去抢装备，因为此时处境很是艰难，腹中已经很是拖累了，他不想再加重负担。 结果对方的手也不比他慢，几乎和他一样，在东西爆出没有落地之前就被劫走了。一晃眼的功夫，毁人不倦心下一颤，因为那东西好像是橙子字样。难道是橙装？毁人不倦震惊了，在他的拾荒生涯可从来还没有拾到过橙装。自制装备那基本只属于职业领域。 在神之领域，一件橙装已经是极其稀缺的装备了。拥有橙装的，能保有橙装的，那都不是简单角色。在各种混乱场面下存活下来的概率都更大。毁人不倦拾荒已经不像一般拾荒者那样只是爆出的，他目光毒辣，通常在出手都会仔细观察清楚，留意混战中每个人的装备、每个人的生命。 比起寻常拾荒者，他更加有的放矢。即便是这样，这些拥有橙装的高手却大都不会出现那种可以被他一击秒杀的机会。而像君莫笑这样抓着目标狂杀的，毁人不倦坚持认为这不叫拾荒，这根本就是抢劫。 报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人人好奇。 毁人不倦也不会例外。一个破项链，叶修说。 破，再破也是橙色的，好吧？以为我没看见吗？ 毁人不倦很有给这人一刀的冲动，但还是忍住，努力平静的问着：“ 好像是橙装。”“ 是啊，垃圾。”“ 你想要什么？” 毁人不倦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要武器。” 叶修说着，末了又加了一句：“哎，要武器对吧？”“啊。”毁人不倦纳闷后半句：“ 不是和你说话。” 叶修问的人当然是一边的陈果。从一开始，他的态度就很认真，他是真实的想在这里帮陈果捞回他爆掉的装备，他甚至不耻下问。 向陈国打听家王朝的玩家哪位枪炮师的装备最好。陈国毕竟在家王朝工会里混了好久，会长、核心成员就算不认识他，他都会认识这些人。工会上下大多也都知道这些人有些什么华丽的装备，但是现在叶修就像个土匪一样向他打听谁的装备最好。 陈果顿时觉得这好像非常的反派。他如今很痛恨家世不假，也很心疼自己掉出来的装备，但是就这样再从别人身上抱回来，好像也不大光彩。家王朝的成员那也都是普通玩家，叶秋被家世算计驱逐，和他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说不定知道真相后。 他们还都会跳出来支持叶秋，想找家世出气，绝不应该向这些普通的粉丝们出手。陈果开始是要拒绝的，不过念头在转了个弯后，突然就脱口说出了一个名字：金香。金香现在已是家王朝的核心成员，但在陈果最早加入家王朝时，金香还不是。 那时，她也只是很多喜欢家世这支战队的粉丝中的一员，工会是很普通的一个成员。一个活泼外向的小姑娘，总是比较招人喜欢的。金香在工会里很吃得开，走到哪里跟哪个队，大家都乐意让着她。装备有什么需求都先着她。陈果虽然也是个姑娘，不过独立的早。 年纪也大些，游戏外是老板娘，游戏里也是大姐头的气场。 对于金香这样的小妹子也很喜欢，也和其他人一样处处相让。尤其陈果的竹烟侠和金香是同职业，大家一路玩下来，他让金香的次数尤其多。这些本也算不得什么，可是当把别人的相让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后，那可就有些不太懂事了。某次公会新加入了一个玩家，同样是妹子，同样玩的是枪炮师，显然这都是受苏慕城的影响。家王朝的公会里玩枪炮师的妹子那是一抓一大把，对于新人，以大姐头自居的陈国当然是给予了应有的照顾，在一次副本中将刷到的装备优先给了新人妹子。在公会中，固定的副本团队物品都是队长分配，这是约定成俗的事情。陈国照顾新人的举动没有人有异议，除了金香，这个一直以来都被大家相让照顾的小姑娘，对于把一件她也有资格争取的装备直接划给了新人耿耿于怀。团队里好心人的安慰反倒是让他更有了无理取闹的资本，陈果当时可谓是大开眼界。陈果可不是叶修那样淡然一笑不以为然的性格，当然就叫板要和金香论个清楚。结果金香妹子根本不和陈果正面论事，就是到处哥哥姐姐哭着叫着，私下和无数人吐露着她的酸楚博取同情。陈果摇身一变好像成了团队一霸，这种描述倒也和陈果直接爽利的彪悍性格挺贴切。金香的挑拨离间可谓是大获成功，陈果的性格那当然是做不出来到处哭天抹泪去解释的举动，当时直指金香要在竞技场一决高下。这是爷们儿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过陈国喜欢，他可懒得和一个小姑娘在那里打嘴仗。战斗虽然并不代表是非，但是总算能给事情画上一个句号。游戏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结果这种爷们儿的方式，金香还真就找了个爷们儿出来替他出战。这个也没比陈国晚进家王朝多久的金香就习惯以这样一个受保护的小公主形象自居。陈果当然不会在任何对手面前退缩，只不过金香找来的爷们儿可是当时公会的高手，陈果挺身而战，很遗憾地落败了。陈果不是输不起的人，败了就无话可说，对方再嚣张再说风凉话也只能忍了。陈果想退会却又舍不得，加入俱乐部公会就有机会和偶像一同游戏，多少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宣传口号才成了俱乐部公会旗下忠实的一份子。陈国对苏慕城对叶秋的支持和喜爱到底还是战胜了他对这个小丫头的怨念。竹烟侠继续留在了公会里，目睹着金香继续在家王朝里扮演公主。金公主这绰号不是陈国起的，但不知何时就被叫开了。陈国很喜欢，觉得这绰号超贴切。家王朝里讨厌金香的人不少，但是就喜欢宠着她的人也很多。这姑娘就这样扶摇直上，直接混成了家王朝的核心成员之一。核心成员的性质和普通玩家大不一样，核心成员可说已经有一定官方的身份，可以看成是战队在网游中的代理。陈国起初也是很希望拥有这种身份，让自己和支持的战队更贴近一些。金香成了核心成员，当时在公会里也是反响很大，这妹子一直就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作为陈果而言，她是永远也理解不了这样的妹子为什么还会有人喜欢。大概 是撒娇的艺术。陈果这样认为，不过他想到这两个字就要吐了。撒娇，这对陈大老板来说是完全另一个职业的技能，不可能学会。事情过去已经有些年头了，不过竹烟侠一直都在家王朝里，金香这个名字也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陈果心下也不得不承认，这在他心里一直是根刺，他始终还是不服气的。他看金香横竖就是不顺眼，虽然听说他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公主，带队也有照顾新人的大姐风范，不过想来这也是必然，核心成员了还用得着人来相让吗？优先权对于核心成员来说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在今天，叶修忽然问起他家王朝哪个角色的枪炮师装备最好，似乎是要去报时。陈国本不想这样的，但是念头一闪后，鬼使神差的就说出了金香的名字。家王朝公会里苏慕城的粉丝极多，玩枪炮师的人比例自然是很大，核心成员里就不止一个。金香的枪炮师装备算不上是最好的，但却是被爆后会让陈国心里没负担而且很爽的。一想到这一点，陈果还是惭愧了一下，觉得自己真是小肚鸡肠。不过在发现叶修的君莫笑在兜兜转转之后，居然真的在荒野小镇里盯上了金香，陈果的内心瞬间就被期待占满了。他发现这竟然是他的一个梦想，他超想看到金公主被人欺负后无助的模样。这个使命陈果觉得叶修肯定能完成。陈国一直就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叶修只是仔细地盯着这一伙人，一直没有动手。一直过很许久，直到这个毁人不倦出来杀出，堪比职业级的操作，打得金香在一对半人的保护下也没还手之力，尤其最后被一个雀落踩在地上吃泥，这狼狈的画面让陈国直接痛快地笑了出来。小肚鸡肠就小肚鸡肠吧，做人何必太勉强，我又不是圣人。这一瞬间陈国放弃了对自己道德上的鄙视，结果激动的笑声直接就把叶修的君莫笑给暴露出去了。陈国当时是凑在叶修的屏幕前欣赏金香的狼狈，然后傻乐的， 武器没爆出来，搞一破项链。 叶修正在向陈国汇报战果， 不错不错， 陈国很满意。其实爆金香的装备不是目的，他想看到的只是金香吃瘪而已。 你和他有什么仇啊？ 叶修显然是看出了些什么。 说来话长呢，爆一次够不够啊？ 陈国犹豫了一下，半晌后探着脖子问， 他还会回来吗？最毒妇人心呢。 说什么呢你？ 放心，我没有压力，就算是你朋友我也不会不好意思的。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被爆的人如果知道其实是我，你说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自豪？ 陈果无语，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的会。在发现君莫笑的踪迹后，工会所有队伍几乎都热闹起来。君莫笑是要不惜一切优先处理的，毁人不倦那不过是个天头。三大会长此时也是激动异常，三人此时屏幕上都开着荒野小镇的电子地图，问明坐标后瞬间掌握君莫笑的所在，立刻开始部署。 不要急，布好圈子，逐步收缩，他跑不了。 春一老在一旁说着，拦了毁人不倦的金香一对半人是家王朝的，身后一直追赶毁人不倦的是中草堂的，兰西阁的人马此时倒是还没有直接介入在内。 纯一老的观感相对来说比较冷静一些。 对，这家伙看来是打定主意不想下线的，我们就陪他慢慢玩一下。 天南星也在说。 他突然跳出来干了什么？听说是干掉了家王朝的金香。 天南星说着，又是很想看一下陈夜辉的神情。君莫笑的举动是在对家王朝进行反击吗？先前突围时就说有拼死干掉一个枪炮师，就是家王朝的，而现在又干掉了一个，而且是家王朝的核心成员。一想到此，天南星悄然和春一老开了个小窗。 喂，叶秋好像是在针对家王朝啊。 天南星说着。 嗯。 一到消息模式，春一老立刻言简意赅起来，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收到这回复的天南星心头立刻有团火在冒。他们中草堂和兰西阁本来就不对付，他也是超讨厌春一老这臭毛病，此时着实不想再去理会这家伙，而后立刻也是反应过来，确实没有必要去理会呀，自己这点算盘，自己家工会得利就好了，找春一老干什么？一想至此，天南星果断关了小窗，他心中盘算着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坐山观虎斗一下，反正君莫笑都是要杀的，他们杀还是家王朝杀都一样，他非常不介意杀的过程中君莫笑能反食家王朝几口。 注意封堵，不用太积极，看清楚君莫笑意图。 天南星飞快地下了一条指示下去。街道上，君莫笑和毁人不倦一起飞奔，身后追兵狂赶，能攻击的都不会心疼技能猛攻。但这些都不是主题，君莫笑这跑着，叶修正游戏外和陈果对话，一边的毁人不倦也是竖着耳朵努力想偷听了解点什么，结果听到最后叶修说什么他们会不会觉得很自豪时，毁人不倦实在是忍不住冷冷地哼了一声。 你以为你是谁？ 超意外的，毁人不倦居然主动对叶修说话。 我是一个没有差点被包围死掉的人。两次。各走各的。 毁人不倦果断。前方正好一个路口，毁人不倦立刻右转，结果君莫笑也是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 别跟着我。 毁人不倦说。 你真是天才，三个方向两边都有人，你走了第三边，叫我不要跟来，你怎么不选有人的地方走啊？我前面左转。 毁人不倦马不停蹄地直走，叶修也没理他的君莫笑自己转了左，结果转了弯还没三秒，那毁人不倦飞一般地冲了过来。 别跟着我。 叶修冷冷地道。毁人不倦欲哭无泪啊，他不想跟但也不想死，只是被叶修这样以牙还牙着实有些受不了。毁人不倦毅然站住回头。 哎呦，现在的年轻人好有个性啊。 叶修说着竟然也让他的君莫笑转了回来。 干嘛跟着我？ 毁人不倦立刻反击。 我是实弹人。 啊？毁人不倦没明白这话。 那边人更多。 叶修给他解释。毁人不倦吐血，他完全找不出词来描述心情了。